面前送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们，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上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指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我们的 AM927 每天的18:45准时为您送上的今晚有戏。我们的982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呢来点击啊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扫一扫啊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介绍一下今天到场嘉宾啊，今天了不得，跟我们平常的一些嘉宾不一样，今天呢是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剧目埋葬剧组的主创团队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来介绍一下各位。首先介绍的是我们导演兼编剧彭远江。彭导你好。 好，大家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我们这个电台节目也有听众也有观众啊，作为我们这个青年广播特别大的一个亮点啊。一会儿呢也请彭导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剧的初衷、创作的历程等等等等的。 好 好，再来介绍一下在我们埋葬这部剧中饰演司机的苏叶。苏叶你好。 Hello 大家好。 难得一见的大巴车的女司机是吧？ 啊，我听成了大妈，吓了我一跳。 大巴 哎，汗都出来了。 不至于，这汗出来很正常，我们直播间比较热。好，再来介绍一下，再来我怎么介绍呢？先来介绍一下，他在这个戏中饰演的是一位老人。咱先介绍张职员，张职员你好。 你好，你好，我是张职员。 我想问一下彭导，职员是不是应该我们这个戏里面最年轻的演员呀？ 对，最年轻的，他第一次演这个70岁的老头的时候，他自己的年龄只有19岁。 所以说这个反差太大了，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要选择职员这样一个年纪的还在校学生来演一个70岁的老人家呢？ 说真心话，当时是也是驻场，也是救场如救火。当时是其他的演员发生了一些突发的状况。所以当时我们的张志远就对临危受命，然后 救火来了。 对，把这个角色非常完整并且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尽管他的年龄非常小啊，只有19岁，但是他的悟性包括他自己的努力都是让他得到这个角色的最终的条件。 所以救完火之后一轮就是我们职员一直在饰演这个角色。 对，已经20多场了嘛，都 是 他在演， 把握住了机会啊。 真的挺不容易的。现在职员刚是大二吧？ 大三了。对， 现在大三了。这个非常年轻啊。 哎，你的大三是不是离现在30来年了？ 大三跟30来年有什么关系？挂了三字吗？我算算啊，大三离现在有多少年？反正 没有30年，20年也有了。 也不到， 打得住吗？ 打得住， 啊、 我算一下啊，有点算不过来了，咱不算了，反正将近20年了啊。先请这个彭导给我们介绍一下《埋葬》这部剧，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情，想表现什么东西，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部剧好吗？ 啊，可以，但是有点稍微有点不知从何说起。因为《埋葬》的定位是一个先锋派的黑色现实主义戏剧。那么首先呢，这个剧究竟要传达了一些什么，可能只有观众看完了整部剧之后，从他自己的感悟，他才能跟我们聊他认为他从中提炼了什么东西，或者说从中看到了什么。因为我们本身这个戏所想表达的就包含了多义性。从一个生活之中非常小的事情入手， 也就是说从坐公共汽车吧，就这样的一个小车入手，一步一步的去阐释人性之中我们平时去忽视的那些东西。因为埋葬是通过虚实两条主线用螺旋性去叙事的，那么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现实中自己去说的话和表现出来的状态和实际上自己心里所想的东西并不是一致的。那么我们现在呢，首先我们的舞美是用了巨大的残破的玻璃、芦苇荡和七把铡刀一样的座椅去构架了一个公交车的这么一个外形，打破了这个空间上的界定。我们心里的内心活动全部都是由摇滚乐、朗诵、人偶、器乐，包括现代舞，都是由这种方式去表现的。而我们现实中所说的话，现实中所发生的所有的情节，都是靠演员的表演用台词去传达的。所以这两条线一直是像拧麻花一样，在贯穿的螺旋的在叙事。 那彭导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材呢？ 因为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经历，其实源于两件事儿，对，就是坐车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在20年前，因为这个剧本我写了已经有10年了，在20多年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时候公交车要比现在挤，那么很多的时候呢，一个需要座位的，不论是老年人呢还是孕妇啊，他上车的时候，可能大家各有各的原因吧，身体上的不适，包括 心情， 对，心情各方面，他可能就不会去主动的让出这个座位。 哎呀，其实当时这个由于经济发展的水平啊，包括社会文明的状况，跟现在确实是没有办法比。那时候公共交通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大家的选择余地也很少。那个时候像20几年前20几年前，大家的生活水平也不像现在这么好，包括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文明程度也远不如现在这么高，所以那个时候暴露出来的一些社会问题让你有了想法，是吗？ 对对对 啊， 对，其实咱们这个剧啊，咱们还没有说完全的给大家介绍特别透彻，也希望大家到现场看一看。 不剧透是我们最后的操守。 对对对，因为通过这个让座与不让座，把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生活背景、他们的人生态度，以及他们最后整个的这个推进啊，就是展现的淋漓尽致。我看了一下他那个整个的一个本子，感触还是挺深的。其实我们也想 好，请说出你的感触。 不是真的，你就会发现其实每个人背后都会有说不清道不明、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真的就是他通过这样一个就这么一个切入点啊，就是把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角色啊都给他展现出来。虽然可能每个人有自己的苦处，但是每个人的那个内心那种小狡诈也在里边，整个纠缠的特别特别的，就是也不说很繁琐，因为人物就那么几个嘛。但是我们比如说在苏叶是大巴车司机，这个当时我就挺好奇的，为什么会选择一个女性大巴车司机？ 老司机等等我， 要开车。 老司机等等我， 是这样，因为就这一点啊，倒确确实实是从我编剧的角度去考虑的。因为整个这个车上包括了结尾出现的孕妇和一个扮演货物的小丑，因为我们一直有一个小丑在车上，他在这里边扮演的就是这辆长途汽车上货物的角色，但是他是一个鼓手，对，他是整个这个现场配乐的乐手，他会在很多的时间点跳脱出来去配乐，包括他还有很多的时候会完成一种我们从表演上叫做打破第三堵墙的这么一种方式， 突破次元壁了。 对对对，他自己跳脱出来，然后和整个的这个车上的这些乘客有一个实体上的交流，有一个实质上的交流，但是实际上那也是一个完全属于舞台处理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这个车上实际上的人只有7个人。如果只有一个女孩子啊，只有一个女学生的话，那么恐怕这个女学生一看这一车的糙老爷们儿还是一辆长途车，这个女孩就不会上来了。 司机不用等我了。 对对对对，您就来下一辆吧。 下一辆。 对对对。再有一个是而且我是想通过这么一个车厢里边的7个人物去涵盖这个社会里边的每一个社会阶层。对，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女司机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背景嘛，比如说她是一个失去了自己的爱人的这么一个，对对对，是一个就我们现在说叫 寡妇， 对，寡妇啊， 带着小孩嘛。 对，然后而且他还有一个孩子，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 但是呢，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人物的设置的背景，就导致了他在这个长途车上，他会拉一些自己的私货。 嗯， 为什么？对， 赚点钱、啊。 对，赚一点钱，因为这一趟车啊，可能非常远，200多公里，那么每一个座只能收75块钱，然后还经常坐不满， 嗯、 很多的时候会坐不满， 嗯、 那么。他根本就是入不敷出的， 嗯， 那么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小自私，都有他自己生活的小艰辛，所以，我们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对自己稍微的宽容一点，就是我是不是稍微的就占用一个座位，多拉一点货，为了我能生活的更好一点， 嗯， 可是就是每一个人的这一点一滴的小小的自私，最终就酝酿成了一场暴风雨， 对、 嗯， 然后造成了就最终的结果是肯定是有人死亡，有人顿悟，那么有人在黑暗之中埋没自己的良知，有人在人性最后的时刻展现出光辉，是这样的一个故事。 嗯、所以 我想问一下苏叶啊，咱先不说这个大巴车司机这个角色问题，我看到咱们这个演员资料的时候，发现我们苏叶是歌真的。歌唱家，真正的女中音，她原先从事音乐剧等等的一切，现在我们进入这个话剧舞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型呢？音乐剧我们听起来多么高大上，多么这个， 其实我最开始学的是歌剧，我在国外维也纳待了8年，学的是歌剧，然后是 solo gesang， 就是唱独唱，然后再加声乐的歌剧表演、 嗯、 然后回国之后一直就是想从事的就是歌剧演员， 嗯， 后来发现你真的这一行真的是太阳春白雪了，有的时候从事了这行之后反正机缘巧合各种原因吧，我想尝试一下音乐剧， 嗯、 然后就换成了音乐剧。音乐剧的过程中，别人说，哎，我获了个奖，然后别人说，哎，这个奖是不是因为你唱歌太好了？所以你是不是因为表演的原因？我这人比较，我说那好吧， 一下来这倔脾气了。 对，我说那我就尝试一下不唱歌，我去表演什么样？ 嗯， 其实我小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我父亲是想让我去学表演，因为学校的校长说，那个你唱歌可以经常私下里去学， 嗯， 那你学表演的话不能私下去找老师学表演，那不如直接学表演，然后我私下教你唱歌。我说不行 啊。 当时最好玩的一个段子就是，当时考我的老师说给你出一个段子，就是你去演追一个萤火虫，我上了台就下台了，导演问我干嘛去，我说追萤火虫去了。对，我完全 我去追苍蝇了。 我完全就不喜欢表演，但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大吧，体验的生活越来越多，所以越来越喜欢上表演。 嗯，所以说现在已经音乐剧很少了吧？ 音乐剧很少，主要是话剧。对， 话剧舞台上 有是影视。对， 那这种转型对你来说有没有中间就是过度的比较，就是需要自己再次学习，需要自己转型，在心理上找到一个新的位置和新的角色，有没有这个过程？ 有过程。因为别人说你看歌剧啊、音乐剧啊、话剧啊、影视剧啊，对于你来说都是同行，其实不是。那歌剧在歌剧舞台上，你展现的时候可能更夸张、更夸大一点， 对 啊。然后音乐剧呢，可能就稍微的没有那么夸张，更通俗一点表达啊，包括舞蹈啊、形体啊各方面、台词什么的。然后在话剧的时候离得更近了一点，离得更近，离观众更近一点，可能你表达的更细腻一点。在影视的时候，那就更要脱开了一些舞台戏剧的一些夸张的一些表现， 嗯， 都不一样， 更加生活化一些。 对， 啊，咱们这时间有点紧啊，上半时段。刚才跟这个彭导啊和苏叶聊了一些他拍这部剧的这个一个初衷啊、设想啊，包括苏叶为什么从这个音乐剧转到我们话剧上。 嗯， 下半时段其实咱们这个话剧的主题歌就是苏叶唱的吧？是彭导？ 对对对。 啊， 下半时段咱们开场的时候听听苏叶给我们唱一下这个话剧的主题曲怎么样？ 好的呀。 是真的，真的，我特别想听。刚才在直播之前，我就一直在想 爆料我。 啊，这个不是爆料啊，我觉得你看这个真的是正根专业，很厉害的。 可不是嘛？ 同时呢，咱们下半时段也问问职员啊。 对。 以这个19岁的年纪演一位70岁的老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和感触？受了多少的苦，吃了多少的骂，咱们都可以聊一聊。 好， 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再见。 却等来心伤，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竖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美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50度， 我也在家打冷战不打怵。 总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酒吧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那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他们是2017北京新文艺团体展演剧目《埋葬》剧组的主创团队导演兼编剧彭远江。彭导你好。 大家好。 在剧中饰演司机的苏叶，苏叶你好。 大家好。 剧中饰演老人的张职员，职员你好。 大家好。 哎，欢迎三位啊。 刚才咱们上半时段的结束的时候，大家可能都等着呢啊，就是我们苏叶来给我们来一段关于这个剧中的这个主题曲。 嗯， 这个真的，我们在现在看到很多话剧，其实舞台剧也特别特别讲究音效啊、音乐的制作等等的。彭导，好像我们这部剧里面也涉及到了几首曲子和舞蹈，都是我们原创做的一些音乐是吗？ 对对，都是我们的原创作品。嗯，对， 包括舞蹈， 对，也是原创的。 嗯嗯，那好，那我们现在就听 欣赏一下 苏叶带给我们的这个名字是什么？ 不辞而别， 不辞而别， 不辞而别， 主题曲的名字。那咱们就开始，给我们来一段。 好吧。这首歌其实当时是那个我们里面的一个伪学者做的一个曲子，然后现在他可能没有伴奏，那我清唱一下。 好， 唱一段。 好， 不辞而别。的匆匆离去，未曾开口，我依然在等待。像我这样平凡而幸运的女人，还傻傻等着明天。你是我唯一钟情的男子，悄然离去，已不再属于我。无法忘记这一生一世的承诺，早已在手指铭刻。要不唱这一段？ 哎呀， 哎呀， 真是这个。 苏叶以后要常来我们的节目的话，我们可以和我们频率其他音乐类节目拼一下。 犹如天籁般的前低唱啊，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于耳。 啊，就是真的，我特别想下次 这样的福气啊。 下次我们带着这个请苏叶过来，我们和我们前面的挑战新歌声跟他们拼一下。 那 板胜， 我现在觉得咱们是来砸场子的，砸他们场子去了， 绝对是。 谢谢 我们不介意从6点钟一直撑到7点半， 是吧？ 这都不是事儿， 我们的实力啊！ 啊，真的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这个刚才里面有什么平凡而幸运的女人，我觉得幸运的是彭导，你这。既找到了一个演员，又找到了一个这个演唱主题曲的，太赚了。 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本身是一个意外。我开始看他的时候，我是就看了他的一个戏嘛， 两个， 啊，第一个印象不深了，对吧？第二个，他出场一分钟的时候，我就觉得他一定是这个人。 所以苏叶当时这个赌气啊，所谓的这个换了这个专业，或者换了我不唱了，我去投身话剧这个行业，也证明他当时赌的那一口气，他所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承认。 对。 但是苏叶好厉害，就那个颤音，只有你抓着我的胳膊抖我，我才唱得出来。 不， 不是，我是嗓子哑了，就那个颤音。啊哇，好棒啊！ 你是身材问题不太好搞定这件事，像我们这有肉的， 来，你给拆一个， 轻轻松松，吃 啊！丑死了，真是 啊！对，这个纸你不是发愁的愁，你说是丑吧？没有关系，我接了。好，我们再问问职员啊，这个真的挺难的。我就是因为我们以前读剧本的时候，也曾经读过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角色，其实比较辛苦。真的，尤其你当，因为你的生活阅历，包括你的声音的把握，你状态的把握，一个70岁的老人跟就我们没有经历过，就是很难体会到的。那职员在演这个剧中这位70岁的老人的时候，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你整个在排的这个经排的这种感觉，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你的最大压力来自于哪儿？ 其实这个压力应该就是这个角色本身，因为他是一个70岁左右的嘛，而我现在。刚刚20岁， 怎么刚过17？他耀眼也跟70了。 对，所以他是一个年龄差距特别大的一个鸿沟。然后首先就是导演会，他教我是要去那个从外形上，从那个外表上去靠近这个角色，所以我就是会去观察，去大街上去观察这个老头啊，都什么样的这种形态啊， 下象棋， 对，下棋啊，这些去观察他们的语言啊、动作、神态这些的。然后后面就是一定要研读这个剧本，一定要你要去想他在这个剧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他这个平常生活中从他早起到睡觉，或者这一天都干过什么，一定要去想象，去贴近这个角色 感受。 对，然后其实我是剧组里最小的嘛，所以其他人都是我的老师，算是他们都交给了我好多东西，我觉得受益匪浅。 我觉得其实你占了大便宜了。我们的传统美德是尊老爱幼，从角色上，从你的实际年龄上，你全占了。这个你说怎么办？面对职员的时候，你说你看角色70，咱就尊老吧。啊，这装一卸，我17，你们怎么样？尊老爱幼全占了啊。那咱们今天呢，也唯独一段啊，这个我们彭导带来的这个埋葬的一段剧本啊。咱们看着时间，咱们先往下来。这是其中的第几幕了，彭导？ 这个是。第三幕，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其中的角色，以及我们进行到这儿的时候，每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我们好继续下去，看看这个剧本怎么读一下。 好的，好的。现在这个，剧本进行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公交车上已经有两个人死亡了。 哦， 对，然后剩下的人呢，这个时候女孩子，这个女学生。绽发了他人性之中最善良的那一方面的光辉。那么他这个时候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车上剩余四个活着的人把真相原原本本的告诉警察。 说真话， 说真话。但是呢，车上剩下的四个人呢，由于他们开始是由自己心里的一点小自私，一点一点卷入到这个两个人的死亡之中去了。他们已经深深陷入这个泥潭不能自拔了，所以那么他们就要偷换概念，告诉这个女孩子，有的时候真相没有这么重要。那么第二波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当然不会为他们所动，很清楚自己一定要真相。那么女孩子再拿着枪去告诉他们，我一定要你们说真话的时候，大家害怕了，大家害怕了就要自保，说出自己有多么多么的不能够死，自己有多么多么重要，多么多么惨。第二轮是比惨大会， 比惨啊！ 对，比完惨之后呢，这个女孩子不愿意听这些，说你们都永远都只会想着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去考虑一下别人？因为我们这个故事的所有的惨案的发生，都是因为每一个人太过自私，放纵自己那点小自私，所以。女孩子再一次的要求真相，再一次的要求大家能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那么这个时候死亡的威胁更大了，把台上的四个人彻彻底底逼得几乎要崩溃了，要疯了。那么好，你想要什么我们就跟你说什么， 想听什么我们来什么， 对，我们来什么。但是我在告诉你们， 这个我在强调别人是重要的，我为别人着想的同时还要为自己开脱，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段。 嗯，好，那咱们这个角色分一下吧。彭导给我们分分工。 好嘞， 正好咱这五个人五个角色。哎， 对，那个这个张志远同学还是扮演他70岁的老人的角色。啊， 老人。 哎呀，要是这么弄的话心理压力很大呀。 没关系，我们会给你的。然后这个苏叶呢还是扮演他的司机的角色。 司机，啊，司机角色。 对，我来扮演这个剧中的对学者的这个角色。 啊，学者。 对，然后您帮我来扮演一下矿工的角色，因为您本身的身材就非常魁梧，看只有1.9米。对，非常的，从外表上从声音上都非常 适合。我这样下矿有点挤，反正 这个角色。 是好。 然后那个 王哥， 对， 王哥来。 然后让王哥来。 女学生了，这个女孩。 对对对对对， 女学生。 你现在是我们唯一的正面角色了，唯一的好人， 唯一的正面角色。我得把我这个天生的，我刚想说我想把我这个天生的正面的脸扭曲一下，你突然间就扭曲了。 我就给你来个示范嘛。 好，那我们听这个彭导的那个打板开场，咱们就从女孩这儿开始。这时候你拿着枪呢，对着我们所有人啊。 对，好，这时候我们要逼你撒谎。好，准备，三二一。 你们为什么要逼我？你们为什么非要逼我说谎啊？ 哎哎哎，大妹子，你可别激动啊，你可不能跟他们学 啊。不是，是啊，姑娘，这把枪放下，你有什么要求啊？有什么话，咱好好说啊。 我要你们说真话。 这个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啊，这世界上它就没有绝对的真实。是吧，他所谓的真与假都是相对的，他只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所见所做出的主观判断。你说同一件事儿啊，观察者所处的角度不同，他得到的所谓真实也是不同的。这一点在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中已经得到了详尽的论证。对于同一物理现象的观察，处于静止状态和你坐在高速宇宙飞船上所得到的结果是大相径庭的呀。我们刚刚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成为了历史，历史是没有生命的，可我们是鲜活的呀。你说是这个冷冰冰没有生命的真实重要，还是我们这些活生生的人重要啊？啊，这一点你不会不明白吧？ 胡说八道，我不想再听你胡言乱语万里戏说了。 哎，大妹子，他这太高深我也听不懂，我就跟你说一真事儿啊。我家邻居刚刚查出得了癌症，医生说让他把家属找过来，可他非不听啊，说什么他自己能扛，任何事都不能瞒着他，不然就投诉人家。结果人家医生刚刚把诊断结果告诉他，他整个人就，才一个月不到，他就走了呀。你说这事实真相，他有时候是不是不能直接说呀？ 还有啊，我出来打工，那一直告诉我妈，我是在饭店干厨师的。那每次来电话呀，我都得骗他，妈，我刚吃完大肘子红烧肉，正看电视呢。我们老板对我可好了，每天就忙6个小时，一点都不累，逢年过节还发福利呢。您甭担心啊，我这可比家里舒坦多了。你等儿子再干2年，把您接过来啊，再让您抱个大胖孙子，你就等着享福吧。那你说我要告诉他，他儿子天天在井底下挖煤，指不定哪天就见不着了。那老太太不得撅过去啊？有时候这真相是真不能说。 是啊，姑娘，这年轻人啊，不要一味的追求真，这真善美它是不能分家的。你要是为了真把善和美丢了，那可真是捡了西瓜，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呀。这时候啊，你就说一点善意的谎言，咱们大家伙不都能各回各家各找各妈了吗？ 你们少在这块偷换概念混淆视听，要是不说实话我把你们都打死，然后我也不活了，咱们一块给他们偿命。 啊，妹子我可不能死啊。我老公死得早，我这一哎呦，起早贪黑的忙活，不就是为了拉扯孩子吗？你说我这什么命啊？我半辈子都没享过福呀，妹子，你真的忍心对我下手啊？ 你还命苦？你们每天好歹能见着8小时太阳吧？那我经常一个星期都和太阳打不着一个照面，你们这一个个都，你们都有孩子吧？我妈早就跟我说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我到现在还一光棍呢，我 的研究距离破题就只有这么短的距离了，真不是我惜命啊！我对人类一直是有贡献的，并且还想一直这样陷下去。 你现在对我下手，从情感上来说我是拒绝的，你搞得我们老同志很不愉快，好歹也得等我把这个课题攻破了吧。 我都快70的人了，土埋半截子了，你就算不对我动手我还能蹦得几天啊。孩子，你还不到20呢吧，你这日子长着呢，拿你的命换我的那值吗？哎，我真不是为我自己啊，都这时候了，我这当长辈的不能再眼睁睁的看着你由着性子犯糊涂。 哎，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我不能死。 你们看看，你 听哪个东西？ 什么呀？像不像照镜子？啊？什么时候想到永远都是自己？你们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们什么时候能为别人想想啊？ 没有啊。我们不是一直替你考虑呢吗？ 胡说八道！你给我闭嘴！你闭嘴！ 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已经为人类做出了太多的贡献，就算死了也会被人民铭记。我应该把这个活下来的机会留给那些完全没有发挥个人价值的同志们呢！啊，只是可惜了我这本马上就能破题的研究了。我现在就把这个手稿交给你肯定是有点来不及了哈。交给你，底子毕竟还是差了点，我还是交给大妹子你吧。啊，虽然你看上去也没什么文化，但是你可以把这个大作传给孩子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尊老爱幼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就冲我这个老不老少不少的年纪，我就该死，我该死， 大兄弟， 我该死。 说这叫啥？ 你听 我 说， 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他不能死啊！你说这大师他为人类做了多少意义深远的贡献呀？他要是死了，那什么攻克人类基因困难的重担，我家孩子一个人可是扛不动啊。姑娘，你要是把他给杀死了，那可是对我，不对国家，不不对社会，不不不对全人类的犯罪。我就一司机，我真是没什么本事，孩子反正已经没有爸爸了，也不再少个妈，是不是？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男儿当自强。 你儿子多大了？ 我闺女今年3岁了。妹子，你还是打死我吧，我相信政府会管着这孩子，就算孤儿院管不了，在社会上跟什么流氓混混没准还能混成个明星大腕来的，你说是不是？ 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他不能死，他不能死啊！我从小家里就穷，吃不上饭，是读不起书，只能卖把子力气。这司机大姐可不一样啊，那开车的是个技术活，不是人人都会啊，而且他还有个3岁的娃娃，他要是再死了，那这孩子就成孤儿了吗？这不是给政府添麻烦吗？我就一光棍啊，无牵无挂的，就一摊子的老娘，今年也50了，他要饭要到谁家门口，那还不是吃香的喝辣的呀？那我要是不在了，估摸着他也就再能活个50-60年，不就是找个儿子吗？咬咬牙就熬过去了。那再说我这成天刨煤吧，其实就是个刨命，说不定哪天呢就捂在矿井里了，早晚就这么回事。你冲我来，冲我来！ 我想通了，我想通了，我想通了呀！他不能死啊！俗话说人到70古来稀，我已经是一黄土埋半截子的人了，但是这小伙子不一样啊，他这人生啊才刚刚开始，他还没享受过那天伦之乐呢。你说他为什么一直拽着那小西装的时候，这很好滑好滑，那都是憋的呀。我也不想要什么四世同堂把我先送走，反正我那双目失明的孙子有我那哑巴儿子还有那瘸腿媳妇照顾着，我死了好，我死了还能给他们腾点地儿呢。 可不能对老人动手啊，你这样和法西斯还有什么区别？ 哎，可不能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啊，那你跟四人帮还有什么区别？ 你可不能对劳动人民动手，那你这样和日本鬼子有什么区别？ 可不能对工人兄弟动手啊，你这样和臭资本家有什么区别？ 他不能死， 他不能死啊， 他不能死， 够了， 你听我说的。 哎呀，我跟 时间原因 够了， 太嗨了啊！真的不想停，不想停，但是时间原因啊，这个10分钟转眼就过去了， 只能到这儿。 啊，真 戛然而止。 我就真的不读啊，你光看本子还没有什么感受，一读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真的挺嗨的，这几段的冲突矛盾各方面真的特别 就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肢体，你知道吧，就是规矩矩的只在话筒前面完成这个剧本，说啊好困难好困难，快让我站起来， 我们这个节目以后就应该站 对不对，把台子都撤掉， 对，真是 把地方给我们腾出来，施展不开啊，要不然 就是刚才读一段这个剧本就感触比较深了，比我 一 开始看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 这个，但是我觉得还真不是，这个只不过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难说出口， 哎呀， 在舞台上的时候 真的是 可能他就可以让你名正言顺的表达出来，大家不会觉得在很突兀，但实际生活中我们有多少人心中有可能会这么想呢，可能真会有一部分人这么想，只不过是我难以把它束之于口，束之于口而已， 对 啊，但是在做这样的剧本，就现在我一读这种感受就比较深。那想问问彭导啊，咱们还有一些时间啊，这来一次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彭导，就是您自己做导演的时候，就这样的剧，刚才这个剧本我已经能看出一定的风格了，我们也看出好像就看我们这个介绍啊，就是说我们这个剧是咱们的忏魂三部曲的首部作品。 对，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三部曲啊？ 是我写了三部戏，都是关于人性的剖析的戏。 这是第一部。 对，这是第一部。 嗯， 第二部《宠儿》应该是在明年的七八月份面试。 现在已经到什么阶段和进度了？ 没有，因为剧本的这个编创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由于我们今年九月份的时候新推出了一版青春竞技游戏， 嗯， 对，所以这个第三部戏就是《串魂三部曲》的第二部放到明年了， 第二部 排练是马上 完成了， 对对对，剧本已经完成了， 嗯，好，那是《串魂三部曲》。就刚才我们其实这个第一部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了，我们用一个小的切入点，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能见到的一个情景，把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这个东西挖掘出来。彭导，你一般会青睐什么样的剧本？哪方面的题材，或者是它本身的这个方向？和它的意义所在哪里，你会比较青睐什么样的剧本呢？ 因为我其实做的戏基本都是我自己原创的，现在做的唯一的这一个非原创的戏就是第二部戏青春竞技游戏，是一个80年代俄罗斯的戏。那么我觉得戏剧为什么要存在，如果你让它去还原生活，或者说让它去构造一个最真实的故事，那么它可能不如电影。但是戏剧为什么要存在？因为戏剧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嗯， 那么如果一部戏它做出来了之后，它没有能够导人向善，没有能够让我们所有的观众去反思，究竟自己身上有没有剧中人所看到的这种让我们捧腹的，又让我们觉得可悲而可笑的行为。 嗯， 那么可能戏剧的意义并不是那么大，至少对于我而言。那么我是希望通过戏剧这种方式让观众走进剧场，在他们这个欢笑或者说是这个捧腹之余，对，走出剧场的时候忽然觉得，哎，好像这件事儿并没有那么可笑，好像在可笑的背后是更多的可悲。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是不是有这些人身上的所谓共性的缺点？其实很多的时候，什么是人性？就是我觉得就是一部戏要给观众的可能有两个点。第一层可能是我们要弘扬善，第二层更深一层的可能是我们要学会去宽恕恶。那么如何宽恕恶，并不是说对所有的恶是无限度的宽容，因为在这个戏里边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一个人是一个完人，整个车上所有的人他都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的性格上的缺陷，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正面的角色。那么我们很多的人有一个好的出发点，但是呢，由于他做了一些不合时宜的事情，或者说他哪怕做的事情很高尚，但是没有被周遭的人所理解，那么他可能都会向一个相悖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我们这个戏里边第一个死的这个人，我们先不说他的角色的名字，他就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善良的纯净的不像这个世界上的人。那么他任何时候都会像雷锋一样，就是说真的是像雷锋一样，就是说我要真心的去帮助别人。但是现在这样的人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去质疑善，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们不愿意相信太多的人有那种纯净的善。那么我们想，我们可能这部戏要传达的出来，首先我们要相信善，对，其次我们要去鼓励善，要善待这些善良的人， 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美好，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变成那种扼杀善良的人。 嗯，好的， 好，咱们时间所限啊，节目的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们这剧什么时候这一轮上，在哪儿上？ 好，这一轮呢，那埋葬的演出分为两部分。 嗯， 第一部分是11月3号到5号在北京的龙福剧场，对，这一部分是南锣戏剧节的部分。 嗯， 然后南锣戏剧节我们的票房也全部都捐赠给彭浩剧场了。 嗯， 第二部分是北京新文艺团体优秀作品邀请展，这一部分是在北京国画先锋剧场， 嗯， 是在11月8号到12号演出。我们前两场也做了一个百元场的活动。 嗯嗯， 对， 嗯，好，感兴趣的朋友，这听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说感兴趣呢可以到现场，因为这戏剧 支持嘛， 一定要在现场支持， 是的， 才是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好，非常感谢三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非常非常感谢，也感谢所有听众、所有观众关注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对，接下来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 你为何不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忏悔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个善良的心。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老。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他荣耀，他都愿意为你操劳，陪你到老。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啤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我说我曾经挽留，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那个你深爱的小妞嫁了隔壁的王某，我问她幸福与否，她哭着点了点头，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就让我随你去，让我随你去，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